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岳阳楼》。《岳阳楼》的原剧作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戏剧家马致远。马致远与关汉卿齐名，后人称为曲状元，写过13本杂剧和大量的散曲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是元杂剧的一种神仙道话剧，描写吕洞宾三次醉于岳阳楼，为点化柳树精成仙历尽艰难，遭到了郭马儿的误解、殴打、告官、抓捕，终于使顽石点儿点化成功。全剧道教气氛很浓，弥漫着超尘出世的气息。作者也在剧中抒发了对人世兴亡的感叹。好，下面就请收听戏剧故事《岳阳楼》，改写杜果，演播高慧斌。 吕洞宾，八仙中的一仙，道号纯阳子，所以有人又叫他吕纯阳。王母娘娘举行蟠桃会，仙人们在九霄云外的娘娘府品蟠桃、饮琼浆，随意交谈，其乐融融。唯独吕洞宾心不专一，因为他偶然瞥见天府云外有一道青光拔地而起，直冲云霄。这是世上有仙人出现的预兆。他悄悄地拨开云缝，见青光正从岳阳升起。访仙、渡仙、点化凡夫俗物得道成仙，是天机、天意、天缘呢。吕洞宾不敢怠慢，离开殿堂，一按云头，飘落在岳阳。他手提一个篮子，篮子里放着黑墨，于是便沿街叫卖：“文房四宝，墨是一宝，谁买我的好墨？”一路叫卖，走到岳阳楼。岳阳楼坐落在洞庭湖畔，楼高百尺，飞檐连霄汉，是开窗映潇湘。吕洞宾看了，暗自称赞道：“好一座高楼啊！”他顺着楼梯上楼，凝神四望，恍若离地三千丈，身心为之一爽。于是叫过酒保，要了一壶洞庭春。晚凉天气，远处翠微微的楚山，近处汉江水一浪退着一浪。吕洞宾拍遍十二栏杆，唱起了渔歌：“自打隋唐起，细细数兴亡，一片花团锦绣，能有几天的秋光。对着四面的江山浩荡，消不了我胸中的醉墨几行。想那等闲俗辈，好似一堵粪土墙。我欲飞过洞庭湖，西进银河浪。”唱罢，他又拿了一块墨，换了一壶酒，两壶酒下肚，他睡着了。酒保见吕洞宾睡着了，叫他醒来，叫不醒，摇他晃他也不醒。酒保笑着说：“哎，我这楼上可是妖精鬼怪多啊，你不起来，妖精出来吃了你，不关我事。”说着下楼上了门板，到后面刷锅洗碗去了。这时候 夜空似水，是楼静无声。柳树精走上楼来了。柳树精是岳阳楼下的一株老柳树，千年老树成精啊。岳阳楼还有一怪，杜康庙前的一株白梅花也是千年成精，但这两个精灵不一样，白眉精常在岳阳楼作怪，引得多少酒客游人心惊摇动，神思恍惚，而柳树精一本正经，道貌岸然，常常到楼上来巡视，防止白眉精骚扰客人。柳树精登上楼板，看见一位神仙正在沉睡，回头就走。吕洞宾说：“哪里去？回来。”柳树精慌忙下拜说：“不知上仙降临，罪过罪过。”吕洞宾看他老的曲背驼腰的，十分的怜惜，问他为何在这里作怪啊？柳树精据实以告。吕洞宾又问他有何功德善行啊？柳树精答道说：“我能涵养一方水土，给人张衣纳粮，装点江山，可以入诗，也可以入画。”吕洞宾说：“凡事凡物皆有个阴阳长短，功过得失消长，你能没有缺陷吗？比如你啊，随风飘扬是何等的轻狂，岸边垂杨引起离人断肠，袅袅舞姿惹得多少少女减肥束腰。老柳，你跟我出家去吧。”柳树精顾虑自己是树木形体，没人的模样不好修行啊。吕洞宾说：“那好办。”随即安排老柳脱身下方为男，取名郭马儿，在岳阳楼下卖茶。白眉精脱身为女，俩人皆为夫妇。老柳拜谢了师傅，又问说：“修行的前途怎么样？”吕洞宾说：“修行的不好嘛，你依然是路边垂杨墙边柳，再不好，可就变成那马棚里的卸马桩了。如果修行好了，你将成为高山上的劲松，经得起风雪，耐得住冰霜。”柳树精万分高兴，淡化而去。30年过后，斗转星移，岳阳楼依旧人事全非。郭马儿和老婆贺腊梅俩人在岳阳楼下开了个茶馆卖茶，南来北往经商客旅、游山逛水的都到这里来休息吃茶。这郭马儿积德行善，过往客人吃剩的茶根他都吃了，不遭他天物啊，指望着能生下个一男半女，不觉郭氏门中的香火。吕洞宾洞察了这一切，料定郭马儿着骨凡胎，无仙家指点，成不了仙，得不了道，于是二次来到岳阳楼。走上楼阁，只见郭马儿醉意未消，正蜷成一团打盹儿呢。吕洞宾举起佛尘把他打醒了。郭马儿问：“干嘛把我打醒了？”吕洞宾指着烟波渺渺要郭马儿看，说：“那里是乌江岸。”郭马儿凝神看了看，什么也没有啊。吕洞宾又指着白云深处要郭马儿看，说：“那里是华容道。”郭马儿又看了看，还是什么也没看见。吕洞宾沉思了良久，哭了又笑，是笑了又哭，吓得郭马儿说：“师傅，您是不是一口痰给堵住发了疯了？”吕洞宾说：“我要你看的是龙争虎斗的旧江山呢。”郭马儿问：“那你笑什么？”吕洞宾说：“我笑那曹操奸雄一世，用尽了权术，只落得个身败名裂。”郭马儿又问说：“那你哭什么？”吕洞宾说：“我哭的是楚霸王举鼎拔山，叱咤风云， 而今安在？马儿啊，你想想，百年光景就在这弹指一瞬之间，我为兴亡而笑，又为兴亡而悲叹。郭马儿听得直发懵，说：师父，那您找我干什么？吕洞宾说：哎，我找你化一杯茶吃。郭马儿回头就叫贺腊梅送了杯茶来。吕洞宾说：不行，我要罚你。郭马儿说：那为什么要罚我呀？吕洞宾说：一，你不尊称我为上师；二，你不对我稽首行礼；三，你不问我吃什么茶，想随便就这么把我打发了。郭马儿想了想，似有不对之处啊，问怎么个罚法呢？吕洞宾说：罚你一壶酒三杯茶，酒是洞庭春，茶一杯是红枣茶，二杯酥油茶，三杯杏仁茶。郭马儿口称上师，举手行礼，送上了一壶酒三杯茶，一壶酒下肚，三杯茶吃罢。这吕洞宾有茶，酒是洞庭春，茶一杯是红枣茶，二杯酥油茶，三杯杏仁茶。郭马儿口称上师，举手行礼，送上了一壶酒三杯茶，一壶酒下肚，三杯茶吃罢。这吕洞宾有点醉意了，郭马儿来收杯子，顺手又把茶根给吃了。吕洞宾问他为什么要吃茶根呢？郭马儿说：这是为了珍惜天物，积功积德，求得个一男半女，不绝我郭氏的香火。吕洞宾说：哦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吃了我吐出来的残茶，我叫你定有后代。说吧，吐出了红枣茶里的枣，酥油茶里的油，和杏仁茶里的杏仁，叫郭马儿吃。郭马儿嫌脏。吕洞宾说：哎，我吐的可非同小可，这是竹叶云、延年酒、蒙山雪、仙人桃。马儿啊，你吃了吧。郭马儿不肯吃。吕洞宾见他不愿意吃，就叫贺腊梅吃。贺腊梅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他心中悟出了点道理，接过杯子将吕洞宾吐的给吃下去了，顿觉飘飘然起来，像是乘风飞天，说：弟子有所觉悟了，谢上仙点化。这郭马儿收过杯子一看，里边还剩了一点，就抹在嘴里尝了尝，这一尝觉得果然是好东西，吃下去像是醍醐灌顶，甘露洒心呢。郭马儿拉住吕洞宾想再吃一点，吕洞宾告诉他说：没了，都给贺腊梅吃了。郭马儿心中生疑了，就问道：说他吃了你吐出来的会怎么样？我吃了那点茶根又怎么样？吕洞宾说：他吃了我吐出来的残茶，先得了道，那是我的仙友，你吃了我的残渣，只能是道上的朋友。这郭马儿一下火了，说：哦，看来你和我的老婆瓜葛不清啊！我要教训教训你！一把抓住吕洞宾的道袍，举手就打。吕洞宾躲闪不过，狠狠挨了他几下，打的是头发也散了，葫芦里的药也洒了一地。突然，吕洞宾用佛身轻轻的一挡，这郭马儿打了个趔趄，吕洞宾又把他给扶住了。还是那句话，郭马儿啊，还是跟我出家去吧。郭马儿说：我跟你出家有什么好处啊？吕洞宾说：我在那山谷深处盖间茅屋，我们坐谈学法，心到静处参透玄关，看破尘世是非荣辱，无牵无绊。这不比你在世俗场上冲茶沏水洗洗涮涮清爽自在？郭马儿一时缠他不过，说：师父，我送你下楼吧。走到进水湾，有一叶扁舟在等着。吕洞宾说：我们撑船起帆。郭马儿说：师父先上。吕洞宾刚抬起脚，这郭马儿用力猛地一推，吕洞宾不得不顺势纵身上船，那船飞也似的直击沧海去了。 郭婉儿笑吟吟地说，哼，没有把他娘的推到水里算他走运，哎，让他打扰了半天，搅散了茶客，我又少赚了300文钱。又过了一年，吕洞宾三上岳阳楼，岳阳楼还是那么高大雄壮，但楼下的郭马儿却已改行卖了酒。吕洞宾望着那酒招子上写的“酒醉岳阳”四个字，微微笑道：“这是马儿喜欢我来醉酒啊。”走上楼去，郭马儿正好下楼，俩人撞了个满怀。吕洞宾说：“马儿啊，你真是不识好人心呐！啊，去年险些把我推下江，今年又险些把我撞下楼，你是何居心呢？”马儿一看师傅又来了，慌忙赔礼说：“哎呀，我躲着师傅走，偏又撞在师傅怀里了。好，我请师傅吃三壶洞庭春。”俩人在楼上你一杯我一杯，吃的那叫畅快。不觉三壶酒空了壶底儿。吕洞宾还是那句老话：“马儿啊，跟我出家去吧。”郭马儿说：“我舍不得我那娇妻。”吕洞宾微微一笑说：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一到各自飞呀。”大诗人李白有两句诗：“庄周梦蝴蝶，蝴蝶为庄周。”庄周夫妻缠绵，到头来也不过是蝴蝶一梦啊。万事万物无时不在移动，你现在回去看看，你那娇妻已经无影无踪了，你们俩人也就是一梦中的两只蝴蝶而已。郭马儿不信，说：“师傅，你又说疯话，我那老婆平时一人在家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怎么会没了？”吕洞宾微笑不答。郭马儿想了想又问：“哎，我老婆不在你怎么知道？”吕洞宾依然不语，再一看已经睡着了。郭马儿不禁犯疑，心想横竖生意是又被他搅了，不如回家看个究竟。郭马儿到了家里，门窗紧闭，老婆贺腊梅果然没影了。抬头又见墙上新题了四句诗：“朝游北海暮苍梧，袖里乾坤豪气足，三醉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。”落款是洞宾座。郭马儿丢了老婆可是急了，想来想去肯定是被那师傅拐走了。去年他给贺腊梅吃残茶，就说要渡他成仙友，今年又来了，我还没回家呢，他就知道我老婆没了。而贺腊梅对着师傅也情意绵绵，好像俩人默契已久啊。他越想越疑，越疑越像，腾地跳起来发誓要抓住这个道人送官查办。郭马儿先去找了相约地保，详细叙述了老婆失踪的情形，央告相约地保一起去抓那个半疯不傻的道人。相约地保都是替官府办差的，懂得公事该怎么办呢？就带上郭马儿先到衙门里报案，要了一张官府文书，然后朝岳阳楼奔去。吕洞宾从醉乡里醒过来了，望着800里洞庭，天水一色尽收眼底，他拿起了鱼鼓毽子，唱起了道情：“敲鱼鼓打节拍，闲看中原，你看那旧江山，龙争虎斗，有多少兴亡事，堪笑堪悲。百年人年指间，斜阳又晚，怎比得湖上鸥从容自闲。船到江心老把舵，箭在弦上慢张弓。今生不与人方便，念尽弥陀总是空。劝世人休争气，归去来兮。” 郭马儿和地保听不出味儿来，要往上冲。相约是个老吃公粮的，说慢，听听他还念什么。只听吕洞宾又念道：“朝游北海暮苍梧，袖里乾坤豪气足。三醉洛阳无人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。”哎，这郭马儿听出来了，就喊道：“好啊，你就是吕洞宾呐、啊！你拐走了我老婆，我看你往哪儿逃！”上去扯住就打。吕洞宾说：“郭马儿啊，你好生无礼呀、啊，怎么不由分说就打师傅？”这难道是我劝弟子修行的结果吗？郭马儿气势汹汹地说：“你把我老婆拐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吕洞宾说：“我在这岳阳楼上大醉如泥呀，怎么能拐你的老婆呢？”郭马儿说：“你赖不过去的，我已经在官府告了你，有文书要抓你归案。”吕洞宾说：“你文书在哪里、啊、念给我听听。”郭马儿掏出了文书，念道：“奉州官台旨，即日传唤拐骗嫌疑犯一名胡道人，这胡道人就是你。”吕洞宾对着那文书用手一指，说了声记，然后再对郭马儿说：“你再念，看是谁就抓谁。”郭马儿说：“好，是谁就抓谁。”说完捧起文书再念：“奉州官台旨，即日传唤拐骗嫌疑犯一名郭马儿。”郭马儿大吃一惊，说：“这上面怎么写了我的名啊？”相约地保对吕洞宾说：“这文书上原来写的是你，我们就冲你要人。”吕洞宾用手向云霄一指，说声记，你们看。贺腊梅像花枝一般出现在白云天际，这一来把郭马儿仨人给惊呆了。吕洞宾说：“郭马儿，我劝你早一点收拾去烦心，不要苦念你的教气。人世间哪有千年的连理枝，哪有不散的婚姻呢？”郭马儿说：“我老婆怎么飞那儿去了？”吕洞宾说：“这是天机。”郭马儿揪住了吕洞宾说：“我不跟你胡搅蛮缠，你跟我去见官。”仨人连拖带推把吕洞宾揪下岳阳楼，走到西城门口就被看热闹的人都围住了。吕洞宾的道袍也被扯碎了，唱道琴的鱼骨毽子也被摔碎了，药葫芦也跌碎了，三卷天书也被撕碎了，十分的狼狈。吕洞宾叹道：“贤者劝不行，愚者劝不回呀。马儿啊，我为你三上岳阳楼，白白走了9000里呀、啊。”郭马儿说：“你少说废话，等会儿见了州官就有你好戏唱了。”郭马儿话音刚落，正巧州官巡城来了，仪仗、执事、车马一起拥在西城门口。州官听到喧哗，问：“什么人乱嚷？给我拿过来！”一问才知道是郭马儿告吕洞宾拐骗了他的老婆。周官也挺纳闷，这门窗紧闭，门从屋内上栓，窗从里边插上销子，这人怎么被拐走了呢？随命起轿到现场勘定。不想周官抬腿进了郭马儿的家门，就见贺腊梅端端正正坐在屋里绣花了。这州官正要发火，郭马儿说：“八成是这道人又把他给送回来了，请老爷看着墙上还有道人写的诗呢，朝游北海暮苍梧。”哎，州官抬头一看，那墙上写的分明是：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一道各自飞。”落款是郭马儿题。州官怒从心头起，说：“好个郭马儿啊，你竟然制造假案戏弄本官，我要判你个诬告反作罪，重假示众，发配沧州。”立地一副重假压在郭马儿肩上，围观的人熙熙攘攘，秋阳晒得郭马儿是浑身冒油，贺腊梅以荷叶为他遮阳，以天池水为他消渴。忽然 一阵清风吹来，来了一群神仙。郭马儿不禁诧异了，怎么一刹那州官、衙役、差官还有围观的人都不见了呢？那副重甲也没了。吕洞宾过来问道说，郭马儿，你认得这众位神仙吗？郭马儿摸不着头脑了。吕洞宾介绍说，这位大肚脐儿是汉钟离八仙之首，这位是九葫芦铁拐李，那位是携着花篮的蓝菜盒，那位是手持荷花的何仙姑，这位是横吹笛子的韩湘子，那位是爱演杂剧的曹国舅，我们就是爱唱道情的吕洞宾。郭马儿对众仙行礼说，凡心退不尽，枷锁肩上扛啊，多谢上仙三次点化，我茅塞才开，倦鸟之环。吕洞宾哈哈一笑，一朵白云载着郭马儿贺腊梅冉冉升起，飘飘荡荡，直向九重云霄飞去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剧故事《岳阳楼》。 倦鸟之环，吕洞宾哈哈一笑，一朵白云载着郭马儿贺腊梅冉冉升起，飘飘荡荡，直向九重云霄飞去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剧故事《岳阳楼》，这次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晨钟》。《晨钟》的原剧作者是德国的霍普特曼。霍普特曼是德国当代剧作家，他共创作了40多部剧本，《晨钟》是一部新浪漫主义的作品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晨钟》，改写丁涛，演播张英敏。 大钟被敲响了，清脆嘹亮的声音穿透云霄，沉入谷底，整个山林都被震撼了。围聚在大树下看钟的村民们鸦雀无声，灵魂都仿佛被钟声勾走，飘向远方。半晌，人们才赞叹起来：哦，师傅的钟真像是天使合唱的颂歌一样啊！海因里希是这一代最著名的铸钟师，经他的手有成百个钟鸣响在大大小小的教堂的钟塔上，但还没有一口钟比得上这口如此完美无瑕。可以说这口钟倾尽了海因里希的心血。可谁也没有料到，就在把钟运往山上教堂的途中，当马车艰难地行进到断崖的边上时，突然车坏了，大钟向无底的深渊之中滚落。守护在旁的海因里希顾不得思索，本能地伸开双臂追随大钟而去。原来把马车上的轮辐折断的是森林之魔。森林之魔是长着山羊腿、山羊须、头上有角的灵怪，它像居住在山林中的其他精灵一样，整天逍遥自在地过着日子，并不邪恶，也不侵害人类，只不过爱恶作他精灵一样，整天逍遥自在地过着日子，并不邪恶，也不侵害人类，只不过爱恶作剧罢了。他们唯一深恶痛绝的事物就是教堂，教堂的钟声，连供给祭坛蜡烛的蜜蜂都遭到他们诅咒与唾弃。所幸的是，海因里希没有滚入湖底，就被半山腰的树枝挡住了。海因里希艰难地爬了上来，爬到了森林祖母魏迪亨的屋前，昏厥过去。当海因里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看见面前蹲着一位满头金发、美若天仙的姑娘。姑娘告诉他，她叫罗登德兰。海因里希想不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喝下姑娘递过来的牛奶，恢复了些气力。他拉住姑娘的胳膊，不让她走开。梦也罢，死也罢，看着姑娘迷一般的双眼，他就感到世界都得到了新生。他仿佛早就在哪儿见过这个姑娘。是了，姑娘就是钟的化身，钟也是姑娘的化身。清脆的声音，旭日般的容颜，太阳般金灿灿的头发，自己 不就是把他的声音收进大钟之中，和太阳祭祀日的黄金相结合，造成这么一口伟大的钟来吗？奇迹呀！现在这位姑娘带着爱情来解救自己。海因里希感到渐渐失去气力，他恳求姑娘，来跟我接吻吧。从海因里希口中吐出的话，句句都令罗登德兰既迷惘又新鲜。他虽然听不懂，但有股说不清的巨大吸引力。罗登德兰不知该怎么办好，不知为他做些什么。在他看到海因里希又昏过去时，就急忙呼叫祖母来救他。当海因里希被救回家中，便感觉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了。他现在把那死亡的阴影当作可欢迎的光亮，准备挺身去承受。他要求妻子要为孩子们而活下去。他不厌其烦地劝告妻子，玛格达，你非活着不可，没有我而活着，因为属于你的东西就在孩子们的小床上，那儿寄托着你的希望、幸福、命运和艰苦。可玛格达说，不不，海因里希，我爱你更甚于爱孩子、自己和其他的一切呀。在妻子玛格达看来，虽然钟沉入了湖底，丈夫负了伤，但只要康复过来，重新建造新的，一切不都像过去的生活一样完美无缺吗？于是她决心去寻求能治好丈夫的灵药。但是玛格达明白，她丈夫的内心深处害着病了，她的力和艺术同钟一样沉入了湖底，钟和生命都不会再归来了。因为海因里希告诉她，在那个珊瑚中便休息着我的力和艺术的最后的果实。海因里希明白，任何高明的医生都治愈不了他，纵然治好了肉体，还是形同死去一般，而且比死更加痛苦，更加可怕。自从牧师、教师、理发匠从山上把海因里希抬走以后，姑娘罗登德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她再也快活不起来了。从她眼中落下一种热的、一滴一滴的水珠。她把水珠拿给水怪尼格尔曼看，才知道这叫眼泪。尼格尔曼苦苦地劝说罗登德兰不要往乱纷纷的人世间去。他说，他们一半是我们的兄弟，由我们的血流而产生，可是一半却成了我们的死敌。他们把自由的山林世界抛弃了不住，倒愿意混迹于可诅咒的人间去受罪。在人类的病弱的根基上，再添加一层妄想，这就等于自己摧毁地下的根。但是罗登德兰必是水井中所谓披金戴玉的王后生活，毅然离开极度惊愕与哀伤的尼格尔曼，往人间的世界跑去了。海因里希睁开眼睛，又看见了那似曾见过的美丽的姑娘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是在山上。他以为 自己在做梦。罗登德兰正式给他看，这不是梦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。海因里希又惊异又欣喜，他感到自己的全身心都急速地起了变化。他说，对，对，我现在赶着，看着，你是在这儿，你是生存着的，你在我的内心，在我的外部。可爱的精灵啊，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灵魂的心声。罗登德兰亲吻了海因里希的眼睛，他说，经我吻过眼睛的人，那就不论天涯的哪一角，他都能够看得清楚了。果然，海因里希欢呼道，哦，你这生长在山野里的生命，我有生以来直到此刻才有那样的欢悦。我过去曾经忙了的，如今光明却又照进来了，这真是意想之外的把握了你的世界。罗登德兰为海因里希煮汤念咒语，终于海因里希感觉从昏睡中彻底清醒了，心中充满清新之气，像沐浴着朝阳，终身通泰畅快。海因里希跟随罗登德兰来到人迹罕见的山中，开始了新的伟大的工程。罗登德兰嘱咐山中所有的精灵，不许他们伤害海因里希，还要帮他干活儿。森林之魔与尼格尔曼眼看着海因里希又挖又掘又造又筑，断叶炉烧得通红，而且还夺去了他们喜爱的罗登德兰，真是又气愤又嫉妒，可是却又无可奈何，因为森林之母袒护罗登德兰。但是森林之魔最后说的一句话却令罗登德兰心急如焚，他说，替我问候一声你的丈夫吧，迟早我的火是要钻到这儿来拜访他的。最让罗登德兰厌烦憎恶的还是牧师的来访，而且莫名的感到恐惧。牧师上山来，一方面想亲自体察一下海因里希的现况，一方面想以上帝的信仰与感召力唤醒他，从罗登德兰怀中将海因里希夺回来。但是海因里希并不认为自己背叛了上帝，他说，他是奉了自然的拜托，用新的基础来建造新的教堂，而且他做这一工作完全是无偿的，因为当他的产品诞生之时，做雷鸣与雷大鼓的高音之时，一切教堂的钟耳就都要变作缄默无声了。新的光明在世界诞生了，这一时刻便是太阳的巡礼，是太阳之母把它赠送给迷失的孩子们的。所有人类胸中的冰块都会融化，而一切憎恶、郁闷、愤懑、苦痛和烦恼，统统会融合起来，变成热的泪。这时，被太阳之力所解放了的、死去了的上帝，就会伸动他的手脚，变成青年，走进春天中去。牧师越来越明了海因里希的思想，同时越来越被他的议论邪说震惊，他严厉地以上帝的意志警告他，若不清醒过来，必将万劫不复。 牧师试图以家中老婆孩子的眼泪打动他，还告诫他民众将不容他。牧师临分手时说了一句诅咒般的预言：那钟声还要响到你的耳朵里来，师父，那么请你记着我。从山林精灵王国到人世间，只有罗登德兰为海因里希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行动所陶醉、所倾倒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生命之中。他告诉山林中的同类，海因里希是在解救他们大家。可惜的是，就连帮着海因里希断野铸造的小侏儒们都不真心实意。水怪尼格尔曼趁着海因里希劳碌过度睡着之后，显身向着他念叨最可怕的咒语：停止了好吧，你的奋斗是徒劳的，因为你是在跟上帝作对呢。黑妖精已经集合于岩穴和谷底，雾的巨人造起可怕的高塔，把你的工作以及一切的一切全都压倒。罗登德兰也救不了你，因为这位姑娘耐不住苦恼，常常哭泣。最后，尼格尔曼预言，当谷中的声音又响到你的耳边时，你就大祸临头了。海因里希从噩梦中惊醒，余悸未消。罗登德兰抚摸他的头发，和他接吻，和他拥抱，因而他重又获得勇气与自信。真的，暴怒的民众跑上山来，投过来的石块正好打中罗登德兰。森林之魔与尼格尔曼却在一旁幸灾乐祸。尼格尔曼对于罗登德兰的祈求非但无动于衷，而且表示若要让他援助海因里希，罗登德兰就必须做他的嫁娘。可是海因里希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把民众们打退了。然而接着，海因里希的两个小儿子只穿着一件衬衣，赤着双脚，用他们的膝踝艰难地爬上了狭隘的岩路，找到了他们的父亲。两个孩子手中紧紧地捧着一个水瓮，他们告诉父亲，里面盛着的是妈妈流出的咸而苦的泪水。海因里希恐惧地追问：妈妈，你们的妈妈，如今她在哪里？ 在湖底玫瑰花那边。 这时，从谷底发出强大的钟声。听到钟声，海因里希真的心智昏迷了，他疯狂地向着罗登德兰喊：我憎恨你，我要把你唾弃，滚吧，滚吧，该诅咒的妖精，连你，连我，连我的工作，一切都是可诅咒的，我要走，要走啊，上帝呀，可怜我吧。海因里希不顾罗登德兰的苦苦劝慰和挽留，一跳一顿，一跳一顿地走，留下罗登德兰孤零零一个人。顷刻间，一切都崩溃了。罗登德兰绝望地嫁给了水怪尼格尔曼， 因此他体会到什么是随生有死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死去，心已经被烧毁。兴高采烈的是尼格尔曼与森林之魔。尼格尔曼心满意足地忙于当新郎，而森林之魔赶紧去焚烧那个废弃了的断野炉。刹那间，烈焰滚滚，汉因里希的心血功业遭到浩劫，他无家可归。终于，汉因里希清醒了。他疯狂地想冲上山去，重新回到他的创造中去。可是面对险峻的山崖，他无力攀登。他明白自己已走到了末路，但他不屈服，不向命运低头。他责备自己为自己所造的钟声吓到，现在他已无所畏惧，他决心要用同一只手来铸造它，然后把亲手造成的钟打成粉碎。既然再无机会，他甘愿平静地死去。海因里希毕生的追求与奋斗，使他明白了一件事，就是我想做个谁。做英雄呢，还是做弱者？做半神呢，还是做野兽？选择了前者，离开老家，做一个仰慕着故乡的太阳的儿子，追寻光明，追寻生命。临死前最后的希望，就是盼望能再见罗登德兰一眼。罗登德兰从井底出来，跑进他的身旁，紧抱着他的膝，告诉他：“太阳出来了。”罗登德兰热烈地亲吻他，轻声地呼唤着：“海因里希，海因里希哟。”海因里希眷恋地盯着他的双眸，喃喃地说：“高高天上，太阳的钟在响了。太阳，太阳来了。黑夜多长久？”他最后合上了双眼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